这款酒是在法国的级别比较高的，说是在金字塔尖，算是金字塔尖的那一款 AOC。那你说说法国的这个分级啊，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为什么这款酒是高级的？ 对，基本上呢分为四个等级，刚才已经说过，对，日常餐酒， 餐 桌上喝的酒，再高一点，地区餐酒，就等于是我们说可以高端的商务宴请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如果再往上高一级的话，我们说这叫区域酒，叫区域小产区酒，对，就是我们说相对产地比较集中一点的。那么在金字塔最塔尖之上的，那就是应该今天咱们这款干红就叫AOC 的级别。 AOC 级别， 对对对，级别会更 高。也就是说在法国有很多个酒庄，每一个酒庄都会产不同级别的酒。 对对 对, 对，而且这种级别呢，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酒庄自己定的，就是酒酿制出来之后，必须经过我们说法国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评审委员会吧，对于酒质呢有一个很严格的界定，而且必须经过法国四省之内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评定之后，你达到这个级别了，我才能在酒身之上，酒标之上，我标上AOC 这个级别。对， 那我这个再问一下，因为平时我喝红酒喝的比较少啊，如果说哈，一瓶法国 AOC 级别的酒拿到国内来，我们到商场超市去买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咱们国内的红酒基本上好一点的是七八十。如果说是 IGP， 就是我们说的法国的它的那种原瓶进口的餐酒，基本上的行情价应该在150左右一支，就是我们说超市的价格，这是餐酒。但是如果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又是 AOC 级别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加上本身的成本，加上运输的价格，因为从法国运输过来，再加上我们说的一些关税等等，所以说到所有消费者的手中的时候，基本上一支的价格在250到300之间，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那这样比较而言，如果今天我们单组298块钱喝一瓶只要49.6块的话， 对， 这个价格确实太有优势了。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在其他的销售渠道我不能说百分百看不到，只能说你基本上不可能看到这个价格， 很少能碰得到， 很少，对对对。 这个一个问题替咱们消费者来问啊，包括我心里边也会有这个疑虑。刚才你既然说的上场超市一瓶法国原瓶原装的 AOC 要卖到200甚至3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推荐价格，你想单组啊六瓶，你说只要298元， 298， 双组12瓶只要498元， 是， 那合一瓶只要40多块钱， 对，40 刚刚超过40块钱。那我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难道不亏本吗？或者说这个酒是不是真正的法国原瓶原装的酒？ 这几个问题呢，我可以代表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厂家向各位承诺一点，保证到今天啊，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每一件商品呢背后都有条形码，你可以啊把这个酒带回家的时候，你自己先把这个条形码你看一看，怎么样去区分是不是我们说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其实很简单，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啊，我们说所有的商品三开头，对，三开头条形码第一位，320到379之间的，条形码。它都是法国的这样的一个正宗血统。 我看了一下，今天是376， 对对，376，正好呢，第一个在这个区间里边，这是法国的一个血统。第二点呢，376，正好呢也是波尔多大产区的一个优质的。 法国波尔多大产区的酒， 对对对，对， 这是从条形码上可以确定。 是是是，对。那么刚才呢，对价格的问题，对，其实这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商超当中，250一支也好，300一支也好，其实呢，咱老百姓其实也都知道，从法国进口出来，刚出厂，刚出酒庄，可能它的价格也就是30-40块钱一支，合着人民币哈。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说作为销售，它有各级的代理，全国总代、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区域代理，然后再到门店，这每一层啊。都得赚钱嘛， 对， 都得加价嘛， 层层加价， 对吧、 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运营的成本嘛。所以说，40块钱左右出酒庄，再到你的手中，再加上关税等等等等，250到300一支，其实是很合理的。那么今天呢，我跟各位讲，自豪的一点，我们呢是真正的源头供应商，也叫全国总代理，等于什么？我们直接从我们的酒庄拿酒，中间。没有2、3级代理，没有区域代理，也没有各种门店费用。所以说我们直接是只做了一个桥梁。从酒庄到消费者手中。 天气也冷了，逢年过节了哈。 是。

好的法国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原瓶原装的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另外再提示一句话哈，喝酒要适量，也欢迎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产品，有的产品是适合老年人的，有的产品呢是适合儿童的。我发现适合老年人跟儿童的产品呢，都会含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一个就是脑黄金啊，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经常摄入的什么 DHA 呀、EPA 呀，这些在很多奶粉里边都含有。含有这两种啊，这个脑黄金 DHA 跟 EPA 产品呢，在市面上销售的价格都很昂贵，也就是说对我们人体啊确实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北广购物大洋就想怎样挑选含有这样这个元素的一个产品，同时又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产品，适合咱们大众消费的一个产品呢。想就想到鱼的身上了啊，深海的鱼一般都含有这样的营养物质，那我们必须挑选一款无污染的而且口味好的深海鱼，方便食用的深海鱼推荐给大家。我们就想到了阿尔蒂的荷兰鲱鱼罐头。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来自于荷兰原产地原材料鲱鱼的鲱鱼罐头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阿尔蒂市场销售经理严然。严然你好。 大洋你好。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阿尔蒂的鲱鱼罐头。就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光是鲱鱼当中有 啊， 包括一些虾蟹还有很多的深海鱼当中都含有 DHA EPA 也就是 Omega 3，但是鲱鱼含有这两种营养物质的这个量，大家可以查一些书籍啊，包括网络当中都可以查阅一下，它的含量是更高一些的。 更高一些。 对。 其实我们说到欧米伽三啊，之前我可以为大家推荐很多的产品，你比如说哈，在一些个这个橄榄油里边， 对， 它也会含有欧米伽三， 对 啊，但是呢，它是属于植物系列的，啊，所以我们想怎么样推荐另外一款非植物的动物系列的，也可以在我们日常的餐饮当中更多食用的，那就是深海鱼。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中老年食用的一些深海鱼的这个鱼油 那个小的那个是吧，一个小鱼油胶囊， 对对对对对，你拿开这个瓶子，现在如果家里有的话你现在就拿起来，你看它基本上很重要的两个成分，而且一般是放大的写的那个很明显的，就是 DHA 和 EPA、还有小孩的奶粉当中现在也可以拿起来看一看，那个罐子外边也写的 DHA。 这个海产品啊又是入口的，第一个关心就是它的这个食品质量问题有没有会污染，那么怎么保证你们的荷兰的鲱鱼是无污染的。 你看现在老百姓都说吃陆地上跑的不如吃海里游的，但是只要在水里游的，它分江河湖海，然后还有近海和远海，近海和深海，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基本上吧，深海尤其是大洋的，它污染很小，尤其是大西洋和北太平洋也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鲱鱼的主产地。北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地方不是所有的渔船你随便进出，所以说它就是一个零污染而且是受到一个国际保护的一个区域。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鲱鱼呢就是来自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海底给大家捕捞上来，而且我们的原料保证给您是来自荷兰原料进口。这鲱鱼咱里边罐装的这个生的鲱鱼是从原料进口过来的 你们有进口报关单， 对， 这个没有问题。 对 、好了，满足了这几点了，另外还有刚才我前面一点，那就是咱们让大家吃的是老百姓吃得起的， 对， 你别买那个一罐鱼油哈好几千块钱啊是吧， 是 一罐奶粉200-300块钱， 对， 咱们一定让大家吃得起的，所以今天咱们推荐的组合跟价格也让来跟大家说一下。 非常丰富可以说，首先告诉大家价格哈，咱说这个价格199块钱 199， 对，也就是说 封顶了， 对，封顶了，就是说你买这个鱼油你基本上买不下来， 对， 就贵的进口的好的 一罐也差不多这钱了， 对，也差不多得这钱，所以说首先这个价格199让您放心踏实，再来这个数量上也是非常丰富的，26罐， 199元是 26罐，对 啊，什么口味的？ 26罐给大家做到的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个鱼类的口味，就是茄汁儿的。 啊，茄汁味的， 酸甜甜的这个口感。 26罐，我想问一下多大罐儿？咱们别说呀，是特大那罐儿，还是说特小特小那罐？ 不，也不是特大，也不是特小的，手掌大小，方便携带，90克一盒。 90克一盒， 对。 这一盒打开一顿够了吧？ 够了，反正是这么说吧。我有的时候盖在饭上，盖在面上的话，一罐我有的时候还真吃不了呢。 26罐茄汁的，今天是199块钱、 对对对， 啊。我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这个你在外边买啊，咱不管多少钱，但凡是听我们节目买的，咱再便宜点。你再给一个折扣，给一个优惠。 我下次来就知道了。我先说20罐，然后再加6块。咱现在是26罐茄汁儿，对吧？我算一下啊，咱们这样提大洋的话，让大家尝尝我们的另外一种口味，香辣口味的，更下饭一些哈，也够劲一些。再送大家10罐香辣口味， 一次给10罐， 一次给10罐，这样就是 36罐， 对，36罐 啊。行，在这儿呢也是这个让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会到更多的这个鲱鱼罐头哈，26罐茄汁的提大洋，再送10罐香辣的 香辣 啊，这次大洋是值10罐香辣的鲱鱼罐头，同样是90克一罐的， 对， 也是荷兰的鲱鱼， 正品包装，然后荷兰原料进口的鲱鱼，然后价格还是199。 行，那一共就是36罐，咱们是199元了， 对 啊。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北广购物我们包邮啊，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26罐茄汁加10罐香辣的啊，一共是199元。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咱们接着来介绍这个鲱鱼罐头，为什么为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产品，让大家来补充欧米伽三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脑黄金啊，EPA DHA，首先跟这个鱼有关系， 对， 跟它的这个原材料有关系， 对， 简单介绍一下鲱鱼。 首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鲱鱼呢不是咱们近海啊，包括说江河里边有的，它只有在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当中才有，而且呢，鲱鱼它是一种很奇怪的鱼，它是连睡觉都在游泳。就咱家里养的一些鱼，你会发现到了一定的时间，它是不游，它是不动，飘在那儿的，对吧？这都有经验吧，但鲱鱼不是，它是在睡觉的时候一直都在动，一直都在游，而且是速度非常快，成群结队的。如果对这个鱼感兴趣，您可以找一下它的这个视频看一看就知道了。 鲱鱼我知道， 游速非常快。 我们都看过那个《动物世界》啊，鲱鱼就是那一群绕圈游的， 对，说对了，对对对， 大家在动物世界看到有一群一群绕着圈游的， 它一直在游，而且很兴奋的在游，对，说明它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啊，包括说这个热量非常的高，那同时呢，你看这是鱼本身，它生长在哪里？就是北太平洋和大西洋。而且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鲱鱼在荷兰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去德国，赶上人家德国啤酒节，每一年都会有。但是如果你去了荷兰，最好是赶在那个荷兰的鲱鱼节的时候去。 它 每一年都有鲱鱼节。每一年都有鲱鱼节，而且，它每一年的鲱鱼节，第一桶打捞上来的那个鲱鱼，就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开江鱼，大家都会去抢的。抢着买，抢着吃，而且呢，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视频资料啊，包括说我们一些旅游资料当中，你会看到，在荷兰的鲱鱼节当中，在街边打捞上来第一桶这个鲱鱼，大家抢到之后是不加任何烹饪，只是撒上一点简单的一些调味剂，然后蘸一点柠檬片，人家是直接生吃鲱鱼的。这也是再次强调到，来自荷兰的鲱鱼，来自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深海的鲱鱼是没有污染，甚至在国外是直接达到了生吃级别的这样一个鱼的品种。 每年的必须过的一个节日了，是在哪天大概？ 是在每年的5月份最后一个周六。 啊，五月份最后一个周六， 对对对， 就是荷兰的飞鱼节，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飞鱼还有个故事，就是飞鱼曾经引发了欧洲的一些个战争跟革命。 嗯， 啊，我们说飞鱼革命、飞鱼战争，都是因为抢夺飞鱼的这些个捕捞地点， 嗯， 引发了一些个争端、争斗。荷兰啊，跟其他的国家呀，哈， 嗯， 咱们啊，又说回到北京来啊，说到咱们眼巴前儿，这点事儿， 嗯， 牛羊肉。摄入的有点太多， 对， 咱们啊多吃一点海产品， 对 我们的这个身体太有好处了。 没错，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营养的节目也会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 嗯， 提倡什么呢？提倡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中老年人， 嗯， 应该少吃红肉， 嗯，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几样。 猪肉啊， 对 啊， 然后多吃什么呢？多吃白肉， 鱼肉。 这很多人就想不明白，这白肉到底是什么肉？其实白肉的代表就是鱼肉， 就是鱼肉。 鱼肉当中的代表呢，就是深海鱼， 嗯， 对吧？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恰恰是深海，来自大洋，来自荷兰原料进口的飞鱼。 嗯 嗯，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会很低， 对，没错， 脂肪含量很低的，营养含量呢， 嗯， 又比较高。 对对对。 再有一个。咱们回到今天这个产品上来推荐给大家的，来自于荷兰原产地材料的这个飞鱼罐头，阿尔蒂的26罐茄汁的， 嗯 啊，今天提大洋，另外再送10罐香辣的， 对， 啊，我想没有人不会提啊， 嗯， 就是一共是36罐，咱们免费送货上门，价格是 199元 哈，嗯，您自个儿算合不合适哈， 不含防腐剂，不含食品添加剂。 好了，到这儿我们要说电话了，您仔细听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啊，我再说一遍，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阿尔蒂销售经理严然，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的飞鱼罐头原料来自荷兰进口，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剂，您可以放心购买。 北广购物啊，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购物平台。这句话呢，我在今年一直在说，一直在节目里边为大家来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呢是跟其他的购物节目是有区别的， 嗯， 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选的产品呢，真的是用心在为大家去挑选， 嗯， 让您呢买着开心， 嗯， 您吃着您用着放心， 对， 啊， 对， 咱们不会胡乱来，随便拿个产品就为大家推荐，那是绝对不行的， 嗯，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产品啊，不仅能够听得到， 嗯， 也能摸得到、看得着，所以我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建立了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啊，里边我们推荐的产品都有陈设，都有陈列。这个飞鱼罐头在那儿也有，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层东侧，叫北广购物听众体验中心，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 嗯， 您要是感兴趣，您可以呢坐车来看一看。 哎呦，真好 啊！对，哪怕您到了之后，您说那个我听大洋节目来的，大洋说了，我们可以试吃。 嗯 啊，您到现场，您到体验中心，您打开一罐试吃。也没有问题啊，您尝一尝这口味， 嗯， 您再去购买啊， 嗯。 我们电话呢依然是400-015-5151，您现在依然可以通过电话拨打来订购今天为您推荐的产品。问问味道，问问口味， 嗯， 茄汁的跟香辣的，里边是碎的那个鱼肉罐头，因为之前我吃过那个很碎很碎的鱼肉罐头， 嗯， 还是说 基本上 一块的， 基本上大伙吃到的鱼罐头都是碎末。碎渣， 嗯， 然后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块的鱼， 嗯， 对吧？在这里啊，大家要听好，给大家带到的阿尔蒂的飞鱼罐头， 嗯， 咱这不一样的，也是最大的不同哈。打开罐倒出来，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大段大段的鱼块， 整块的鱼肉。 什么意思 啊？ 咱就说，嗯，因为飞鱼本身它不大。 嗯， 它也就是差不多我们说的那种黄花鱼那么大的大小， 嗯， 就那种鱼的大小，我就是咚咚咚三刀下去， 嗯， 整段的，而且给大家做到的是去头、去尾、 嗯、 去内脏之后留有的整条鱼的中段肉， 嗯， 中段肉给大家做到整块、整块、整段。 嗯 嗯， 我们原来强调吃鱼新不新鲜、好不好吃啊，就是能不能吃到那种蒜瓣肉， 对， 嗯，啊，这蒜瓣肉是最爽的了啊， 嗯，对对对对。 今天咱们这飞鱼罐头打开之后也是整块整块的，虽然不能说是那种大鱼那种蒜瓣肉，但一定是吃起来是。 嗯， 口感很好的，成块成块的。 对，对，你看哈，咱们分析这鱼好不好吃，新不新鲜，一是蒜瓣肉， 嗯， 再是鱼皮光亮，就说明这鱼够新鲜， 嗯。 你刚才说那个蒜瓣肉，虽然我不是大鱼的那种，就是一半一半的， 嗯， 但是我敢说，你用筷子那么一夹它， 嗯， 那个肉 就真的是干干脆脆的，它就会折断。 嗯， 这也是说明它真的够新鲜，而且它肉质里边就是近似于蒜瓣肉的那种口感， 嗯， 已经近似于那种口感了啊。再来呢，就是新不新鲜呢？我们的鱼皮拿回家去，你会发现，尤其是这个茄汁口味的，打开之后那鱼皮都是光亮光亮的，说明它的新鲜度。再有，你看鱼皮有了，鱼肉那个蒜瓣的感觉也有了，还有。您没想到的就是里边完整的鱼骨我也给你保留了， 嗯， 因为它是天然钙质的来源，我不会说轻易把它就是剔掉，都给您保留好。但是你要担心这个卡嗓子的话， 嗯， 没问题，我给大家做到的是高温高压灌装，这个鱼骨是酥酥烂烂的，基本上都不用牙齿，牙尖儿这个舌尖儿啊和这个牙齿这么一捻一顶，这个鱼骨都会酥烂掉。 哦，鱼骨也很酥脆， 嗯，对对对，首先是高温的一个加热， 嗯， 然后高压的一个灌装，在整个技术和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鱼肉和鱼骨把它烹饪的很酥烂的口感， 嗯， 但是鱼皮你会发现非常的完整，相信这一点是咱在家里可真做不到的。 这样的一个鱼罐头拿回家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下酒菜的一个选择， 嗯，对。 说下酒菜了，您可以就是这个鱼肉您喝一点小酒没有问题啊， 嗯嗯。 另外下酒菜您这个菜呢它食用的方式有很多， 对， 你比如说您做点米饭， 嗯， 啊，您盖在这个米饭上啊，就是盖浇饭啊， 盖浇饭 是吧？ 海鲜盖浇饭， 飞鱼海鲜飞鱼盖浇饭， 对， 因为它里边有汁儿嘛， 对， 对吧， 嗯？ 另外呢，您拿个鸡蛋，您炒个鸡蛋， 嗯， 您拿这飞鱼炒个鸡蛋， 嗯， 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可以，因为它是整段， 啊， 整块肉， 面条行吗？比如煮点面条， 嗯。那当然了，这事儿我经常干啊。这天儿比较凉的时候，特别懒的，就是下厨房就用点热水下点面条， 嗯， 然后把这个飞鱼罐头直接打开，你都不用把它加热，因为面是热的， 啊， 打开这么往上 一 浇， 啊， 哎呦，那这不光是可以。而且非常好吃。 是，我说妍妍怎么这个皮肤那么好呢？ 哎呦， 是吧？ 谢谢谢谢。 妍妍老吃这个欧米伽三， 鱼肉，对。 鱼肉里面还有欧米伽三，那就是脑白金， 嗯， 脑黄金的， 对， 叫脑黄金， 对， 啊，脑黄金和这个DHA 加 EPA， 没错。 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组合，再次介绍给大家。今天的产品组合来嫣然说一下，嗯。 首先是26罐茄汁的， 嗯， 199元， 一百九十九， 这是我来咱们直播间，的一个组合， 一个组合。 但是刚才大洋说了， 嗯， 如果提大洋的名字，我给大家再加送10罐香辣的， 嗯， 这不是小礼，而且这10罐是跟我们的那茄汁大小，都是一样的。10罐香辣的加在一起，一共是36罐来自荷兰原料进口的鲱鱼罐头，199块钱。 一百九十九元，36罐， 一罐才6.6块钱。 啊，一罐是6.6块，哟，6.6块现在能买什么呀？ 你说现在泡面桶面，然后一瓶榨菜，然后小孩吃的一些膨化食品，这一包一瓶，这一盒下来都得5-6块6-7块。 这个 对， 就是早餐咱吃一个鸡蛋煎饼啊，都得5块钱。 对，啊，对对，真是 哈。 嗯，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再说慢一点，400-015-5151。如果您打电话的时候遇到这个占线啊，这个说明我们的接线人员呢正在接听，没有关系， 嗯， 您把电话放下之后呢，一会儿我们接线人员呢会给您重拨回去哈，也请您稍等，电话呢是400-015-5151。 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王旭东，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多吃一点鱼肉啊，对我们的人体的生长发育确实有好处。 没错， 多吃一点鱼肉，对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日常保健也是有好处的。 对， 小孩呢想长大个儿， 嗯， 前两天碰到一个同事在电梯里边，个子不高，就同事个子不高， 嗯， 女同事，我说您�儿子多高了？说儿子上大三了，说1.87米。我说多高？1.87米。他说现在小孩营养都好。 对， 营养好，然后活动的也多， 嗯， 啊，睡觉睡的也足，所以都是大个儿哈，啊 嗯。对， 以后我们的孩子啊，都能从我们的日常饮食的当中啊，摄取营养，都长大个儿啊，都聪明。 当然，在这里，大洋，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是孩子，你发现区域方面、地域方面也有差异的。 嗯， 因为我本身是地道的大连人。 哦， 大连是三面环海。 嗯，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大连人，就是女孩来讲哈，嗯， 漂亮。 个子比较高，没 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个子比较高一些、啊、然后皮肤往往会比较好一点、 嗯、 但是你会发现大连人他是餐餐离不开海鲜的， 嗯 拿我们家来说，我爸爸每天做菜是一定要有鱼， 有鱼， 而且我们家永远选择的是海鱼， 嗯 这个我相信很多一些内陆城市说我也想吃海鱼啊、 嗯、 但第一海鱼到我们这儿它新不新鲜是个问题、 啊、 第二就是海鱼它比较腥，我拿回家要做不好还腥还不好吃，所以说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嗯、 但今天咱们这个就是既是海里的还是深海的，然后还给你做好了，你打开罐直接就可以吃， 还是荷兰的， 对， 还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没错没错， 还没有食用添加剂， 对对对， 价钱还便宜啊。说电话吧，电话呢是400-015-5151，26罐茄汁的199元，提大洋再送10罐香辣的，一共是36罐，我们北广购物呢送货上门，我们包邮，电话呢是400-015-5151啊。确实是个好产品， 嗯， 这个你们有荷兰的飞鱼的保关单， 对对， 跟大家做一个承诺，这个鱼呢确实是荷兰的原产地、 嗯、 啊， 对、嗯、 飞鱼呢这个东西，嗯，刚才说是北太平洋， 嗯，大西洋、 啊、还有大西洋都会产、 嗯、深海海底 深海鱼，它可以说是污染很小、啊、 对， 几乎零污染吧， 对、 嗯、这个东西进入到国内， 嗯， 另外飞鱼里边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啊，到其他的媒体去查一下，飞鱼里边它含有的这个欧米伽三啊，跟其他鱼的这个含量，飞鱼要可以说是更高一点， 更高，包括甚至它胜过了生蚝、 嗯、 因为这个我做过了这个学习资料一个对比、 啊、 甚至胜过了生蚝，包括这个很多的一些深海鱼、 嗯、 包括说虾海虾， 嗯， 要比它们还更高一些， 对、 嗯、 那些个很贵的， 嗯、 啊、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开头就说了，首先是营养健康的，含有欧米伽三的，就是脑黄金啊、 嗯、对 DHA EPA 啊，我们俗称这些东西的、 嗯嗯、 另外它一定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很少的钱买到性价比极高的产品的这样一个东西， 没错， 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啊。 对，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产品组合跟价格。 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26罐茄汁儿的， 嗯， 一罐是90克、 嗯， 掌心大小的一个包装，我们更容易方便携带哈，是199块钱。再次强调，26罐茄汁儿199，但是提大洋呢，我再加送，再给大家送10罐香辣的，让您尝尝香辣的，尝尝鲜儿， 嗯， 十罐送给大家，一共就是36罐，199块钱， 199元， 对。 啊好的，来自于荷兰原产地的原材料的飞鱼罐头，推荐给大家，2D 的品牌，您可以放心食用、 嗯、 不含任何的食品及添加剂， 对， 这是嫣然给的承诺， 没错、 啊、这样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呢在您的手中了，您可以自己去比比价格，一罐才6.6块啊，自己想一想这样的组合是不是超值的组合，想好之后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还是要抓紧时间啊，因为产品数量还是有限啊。 对， 400-015-5151。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电台数字广播与众筹天地联合出品的首档创业真人对话节目《投其所好》第一季完美收官，第二季即将火热来袭。关注投其所好微信公众号，创业干货每日送达，梦想并不遥远，只要你有胆。第二季创业者报名热线400-096-4888。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